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明月清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不刺个花脸，燕北王怎么清醒？ 云兰对庆德帝真是一点敬畏也无。 正好呢，越失态传到燕北就越离谱，殿下及时觐见的也妙，不然怎么显得自己不知情，更衬得那一位暴力无常。依我脾气，让燕北王做李陵都太慢了，逼他做蒙恬才有意思呢。 燕北好歹国之重镇，你老弄燕北王干什么？老头这么多年守燕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长痛不如短痛，和西戎迟早有一战，燕北王晚一天投入我东宫，损失越大。那小城里百来个老兵是人，边疆百姓不是人，西戎劫掠下去，一次死十来个，这半年早死够数了。 边疆百姓是西戎人杀的，你害老兵，难道你也是西戎人？况且你难道只做一次？谁的命更值钱，又有谁能裁夺？一切暴政都是从你这个逻辑开始。 错了，老兵也是西戎人杀的，我不过推了一把而已。你就算了吧，儒家这一套是说不过我的，你叫洛恒来也许还有点胜算。 儒家确实是不利于云兰这种缠斗，荣浩说不过。两人辩驳的时候，严君玉在旁边悄悄靠近了萧景琰，把个东西塞给了他。太子殿下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结果接过来是个雪球，忍不住笑了。 萧炎等我很久了吧？ 他轻声问。他太聪明了，就算是拿出十分之一的脑子来猜一猜这个雪球，都能猜中原委。 也没有很久。 严君玉认真看他，伸手握住他的手。人都在，他不能像厉道勇亲洛恒那样亲他，只能道： 今天是小年。 嗯，萧炎后天就要回家了。 萧景琰比他想的还远，忽然笑着对云兰道： 今天是小年，把洛恒他们请过来吧，我们设个家宴。 还有太子妃。 严君玉忽然道。萧景琰眼中有瞬间的惊讶，但很快明白了过来。 好，还有太子妃。 毕竟是东宫的宴席，虽然说是家宴，却仍然很丰盛，也很热闹。在司红堂设宴，地龙烧的室内温暖如春。云兰实在是太好的女官，她很清楚太子说的家宴是什么，所以免去一切繁琐礼节，所有华而不实的菜式一概不用，就是圆桌、酒宴、传花。连她自己也没有穿礼服，而是一套银红吉服，笑着跟荣浩他们玩酒令。笑儒家在文章上实在无人能敌。厉道勇的诗实在太好，是一首长诗。严君玉听了前面还没反应过来，后面才意识到他诗里写的是那个小城里老兵们厉兵秣马准备去埋伏西戎兵的场景，有去无回，悲壮无比。荣浩早喝了不少酒，听得兴起，干脆写了篇长赋，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扬言道： 厉解元，拿去给你的徒弟穆凤居看看，他的长安赋是不是正适合垫桌脚。 连太子妃也忍不住笑了。 好有出息，祖父当年好歹让你比厉解元，你倒好，去和人家的徒弟比。 你说我？你当年学的是什么？帝王术、君子六艺、骑射兵法，哪一样你没学过？你现在在干什么？叶相看到才生气呢。 荣浩忍不住反驳道。叶玄机只是微笑着，神色不变。他反而意识到了自己失言，好在云兰在旁边挑起他长腹里的错处，也就蒙混过去了。太子妃离开司红堂时，严君玉正在台阶下面团雪球，准备团一个又大又圆的回去扔到荣浩衣领里。他们连失就算了，还玩起了什么射覆，严君玉一句也听不懂，气得倒仰。 干脆跑出来准备给提议设伏的荣浩搞个雪球醒醒酒。 多大了还玩雪球？ 叶玲珑嫌弃道。不过他也孩子心气，顿时决定也团一个，等下次见到魏如时拿雪球砸他，反正他总是呆呆的也不还手。 玲珑，你去前面等我。 廊下只剩下严君玉和太子妃两人，连后宫的女官也走远了。太子妃自己擎着伞，整张脸都在伞影里，她是书上说的倾国倾城的那种美人，明有明的美，暗有暗的美。尽管严君玉正在生她的气，从围场回来就再也没见过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太子说家宴的时候，严君玉第一时间想的，要是敖纪和雨嫣然还在这儿就好了。想到敖纪，就不由得想到了他。太子知道这点才会答应的。太子妃只是安静站在伞下，雪落满她衣角，白狐浅披风衬得她的脸漂亮的像一朵安静盛放的牡丹。 小严一定很鄙夷我。 他忽然轻声道，以退为进是荣浩说过的手段。严君玉仍然飞快地反驳道， 我没有。 叶玄机只当他是气话，安静等了等，见他不再说话，转身要走，却听见严君玉在背后道， 我不会鄙夷你，我知道你是敖纪喜欢的人，他还为你和雨嫣然打架，我知道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实在是让人心软的少年，一腔热忱连冰雪也能融化。东宫的人笑他们是父子，其实他们真是像极了，只是16岁的敖纪话更少，也从不展露伤口。他母亲早逝，和父亲关系也不好，不像严君玉有疼爱的祖母，早早学会自己处理伤口。英俊而桀骜，像匹驯不服的野马，是京城多少王公贵女心心念念的少年郎，只是最终也走到今天。有一瞬间，叶玄机以为他自己要走不动路了，但最终他只是平静地走下了台阶。这宫里最相像的人应该是他和萧云，毕竟一个师父教出来的，至于严君玉这种人，大概是生来克他们的。 为什么呢？ 叶玄机听见严君玉在背后问，又或许是他的错觉。其实严君玉也知道他和太子像，因为控制情绪的能力太强了，不是靠压抑，而是全然看破，像是这点情绪变成很小的东西，因为他们心中有极大的版图。寻常人只当他们无情，但其实光是让他们能停下来一会儿的人，就已经是情到最浓了。严君玉只懂洛恒和自己，不懂他们，也不懂为什么这么厉害的人和在他看来最最厉害的敖纪，竟然会没有一个像故事里一样圆满的结局。家宴闹到深夜才散，荣浩自己喝醉了不算，还仗着才学，靠着酒令把其他人全部灌了个七七八八，开始念起典故来。 天下才高十斗，我独占七斗。来来来，厉道勇，分给你三斗。 云兰忍无可忍，送走厉道勇和洛恒，把他按在他自己房间里，翻出一本小册子给他。 来，这上面都是历年殿试的题目，你快做，一年做一篇，至少拿个探花郎。 探花怎么行呢？我怎么也得是个状元。 荣浩醉得血狂草。 不好，学政是谁啊？怎么还出六年前的时政题啊？ 他写了两篇，终于撑不住睡着了。云兰安置好他，嘱咐宫女小心服侍。回来一看，司红堂灯光昏暗，太子殿下正和严君玉一起挤在熏笼上，知道他酒量好也不管他，只留了上夜的宫女，自己酒一上来也不得不回去休息了。严君玉也摸不准萧景琰到底有没有醉，只觉得他比平时情绪外放许多， 连笑起来眼弯弯的样子也不常见，但还是安静优雅，连严君玉摸他的脸也只是安静看着自己笑着道： 小严。 嗯。 严君玉趴在萧景琰身边，忍不住玩他的睫毛。 小严，我很伤心。 我知道。 小年夜团圆向来是宫中传统，庆德帝从来不曾发这么大火，父子失和，家宴没有了，连赐宴也没有了，像是恨透了他。 我小的时候他们很好的。 他山岚般漂亮的眼睛像是在认真回忆。 是六岁还是七岁我忘了。我外祖父那时候还没有调离京城，我们也是家宴。那年宫里的梅花真好啊，母后还酿了梅花酒。父皇抱着我给我讲他当年当太子的日子。他说先皇不疼爱他，有一年也是赏梅花。先皇一直抱着广平王，拆了一只白的不喜欢，又换了一只红的。他好想让先皇也举起他来摘一只，但就是开不了口。他说那时候他就暗自发誓，一定不要让自己的儿子也这样。 他从来不说这么多话，说也不是这样带着情绪的。严君玉开始还认真听，后来就只记得心疼他了。萧景琰轻快地道： 父皇记性不是很好，我想他只是忘记了。小严，你说对吗？ 严君玉忍不住点头。萧景琰伸展手臂把严君玉搂在怀里，侧过脸来亲了一下他额头。他的怀抱里是很暖和的，只是这怀抱的主人现在很伤心。 我小的时候我爹很少回来，也有一年春天，我阿爹和阿娘带着我去乐游园上看桃花，好多人，我阿爹还买了糖人给我吃。本来是能忍住的，但一想到我阿爹很快就要走了，就忍不住哭了。我阿爹把我抱到屋顶上，跟我说不是这样算的，未来的时光虽然有分离，但人生不是只有未来，还有现在和过去。分离是真的，这一刻的团圆也是真的。糖人吃完了，甜的味道却不会忘，只要牢牢记得这一刻，想他的时候就翻出来想一想，就跟回到那片桃花林没有区别了。所以后来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跑去看桃花，没有花就看树。我一直记得我阿爹和阿娘，他们不在了，但他们陪我的时光是在我心里的。就算你爹不记得了，只要你记得那天的梅花就是真的，誓言也是真的。 所以庆德帝曾经的慈爱是真的，曾经大笑着说吾儿大泪我的自豪也是真的，他晚年的多疑和暴力也无法磨灭这一点。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